多种的营养成分，640毫克的超高含钙量，以及长寿元素硒，还有益生菌，还有植物甾醇的精钻配方的添加，每8公斤鲜羊奶浓缩成1公斤干粉的制作标准，值得每一位国人来尝试。 是， 记好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自己买的258块钱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为了推广普及啊，想购独家媒体渠道做到了89的地板价格适合体验。今天的买三盒更是直接赠送一只精美的紫砂养生杯，不锈钢外壳，经典的黑色烤漆，紫砂泥内壁，以及防漏水杯盖，每一个都是礼盒包装的，送人自用都大气。4007106108，4007106108，267块钱的，也就是2个星期的交通费，平时抽个几包烟的钱，但是呢，现在买回家羊奶够一家人一起喝，品质承诺，香醇好喝，早餐一杯，均衡营养，晚上睡前也可以喝一杯。订购成功呢，不用提前支付一分钱，送货上门了，满意再付款。89一盒，3盒再送紫砂养生杯，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老顾客周阿姨打进热线，订购成功，说今天买划算呀，2盒就送紫砂杯了。散步遛弯的时候呢，难免口渴，有了它在身边呢，喝喝茶，喝喝奶，真的方便。还有9258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6盒，说上次呢买一盒试试的，没想到羊奶真的没有膻味，口感细，很好喝，今天多订点。 好， 8044的朋友说，上了年纪，这身体是3分靠质，7分靠养，喝羊奶就是看重它的营养高啊，640毫克的钙含量真是不赖， 每100克640毫克的钙含量，这几乎是我们每次提到羊奶都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实在是太高了。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消化吸收食物营养的能力在慢慢的退步，我们在吃的好的基础上，更加需要吃适合自己的，能消化得了的。那么奶制品作为从出生就在喝的东西，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错了，坚持每天一杯羊奶，5种乳酸，12种维生素，21种氨基酸，25种矿物质，钙的含量高，消化吸收快。现在呢，想购直营价格，市面上要258块钱一盒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只要89块钱，300克15袋的卫生独立小包装，冲调方便，喝上半个月。4007106108，4007106108。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陕西富平被称作羊乳之都，这里的羊奶已经连续10多年出口了，从奶源到工艺，品质非常过硬。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确实是比较贵了。但是为了国内市场的普及推广，现在媒体直营，通过4007106108，只要89块钱，这是人人都花得起的喝茶烟酒钱。咱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到时候亲自感受一下香甜不膻的好羊奶，口感细腻的好羊奶，营养丰富的好羊奶，坚持喝上2-3个月，身体会告诉您这钱啊花得值不值。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20秒钟，名额最后的3位，89元一盒，3盒就免费赠送养生紫砂杯，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引起糖尿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给大家讲了，第一个是年龄因素，年龄越大得糖尿病的机会就越多。还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体重的因素。现在就讲这个体重的因素，主要里头啊就是超重和肥胖。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呢，它这个分布在我们身体里的分布情况，就是你那脂肪长在哪儿，那对疾病的发生啊是非常有关系的。体重如果超过理想体重 20% 以上，然后呢你跟你下肢比较胖的严重的肥胖超过体重的 50% 以上，其实这两个比例上肢胖下肢不胖，但是你体重已经超过了 20% 了，正常已经超过体重正常 20% 了，这样的情况呀，这两组同样患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哪儿胖，你总结的意思是什么，不管你哪儿胖，你超过了正常值，超重了，甚至你肥胖了，那都是引起糖尿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啊处在一个糖尿病的高发的一个季节，因为中国人的肥胖啊每年平均以 10% 的速度在增加。在这个居民收入迅速增加的城市里头，这个目前已经这个肥胖的人啊高达 30% 的儿童和青少年他都处于一种超重状态。比如在大城市的胖的人中啊，超重的有 30%， 肥胖的有 12.3%。 而儿童的肥胖呢原来没有这么高啊，现在已经10%几了。就说肥胖的人越多，跟糖尿病的关系发生就越直接。而且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因为这个肥胖的时候有个特点，亚洲人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腹部肥胖比较大，就是腹围大于臀围的这个腰这个比例那就比较高。这样高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和中风。那这五个呢在我们医学上称作死亡五重奏，就是说你这几个可能都在一块儿发生。那当然现在已经就是又研究啊，后来就发现这个胰岛素抵抗以后，就发现呢胰岛素抵抗的产生成了一些现在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个代谢病的一个启动因素。因为人在这个体重增加或者肥胖超重以后呢，就使得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身体里的指标就发生变化了。你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增加的话，就使得这个葡萄糖的运转机制发生问题。这种运转机制发生问题的原因就是你这个肥胖以后啊，一般脂肪细胞都增多，脂肪细胞的表面的胰岛素受体就减少。一般呢我们这个人呢，一个细胞里头，脂肪细胞里头大概有11000个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要肥胖以后啊，有我们知道肥胖都是因为你这个脂肪细胞太多了，这是一。第二个呢，你这个脂肪细胞啊膨胀起来了，特别大了，膨胀起来了以后，这个11000个这个胰岛素的受体啊，它的距离就拉宽了，相对的讲胰岛素的这个受体的接受能力就差了，就少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容易胰岛素抵抗，也胰岛素受体减少，使得胰岛素的作用呢就大大的减低了，就不能够把这个葡萄糖啊通过胰岛素的作用把它到我们的细胞内变成能量，这样就在血里头血糖就增生高了。第二个呢，这个胰岛素的功能下降的结果，胰岛素抵抗的结果呢，就使着过多的脂肪堆积起来了，这种血脂沉积在胰岛素的贝塔细胞的表面，就产生了这个脂肪的毒性作用，脂毒性作用。这样呢就使着这个胰岛素的 β 贝塔细胞或者我们叫 B 细胞，它的作用呢就受到了抑制。受到抑制以后，就是分泌出来的胰岛素它不能产生正常的降血糖的这种生理作用，这样就是使着血糖升高了。这是第一个，胰岛素它这个抵抗出现，胰岛素的生物效应减低。第二个呢，这个肥胖了以后呢就引起高血压。有这样一个数字啊，告诉我们体重越重高血压的危险性越大。我们又知道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啊是亲哥俩双胞胎，是离不开的，原因就是他们身体里共同都有胰岛素抵抗。你比如20到30岁的肥胖比正常人体重高的，他这个高血压要多一倍多，就比体重正常的高一倍多，这刚是20岁到30岁。40岁到50岁呢，这个如果是胖子的话，他的高血压比正常的人的体重发生高血压要多50%。你要是中等肥胖，比超重的，就要高5倍。如果轻度肥胖，比超重的就要高2倍。所以这个，我们说体重越高，高血压就越体重越重，高血压的程度越高，这也是就是肥胖的人啊，脂肪堆积的结果。再有就是肥胖呢，容易得这个高血脂症，不管是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啊，或者高低密度脂蛋白下降啊，引起动脉硬化啊，这个问题就越严重。一般就像孩子，如果是胖孩子，这个胆固醇都高，同时呢，它也影响免疫功能，这些小孩呢就特别容易发生感冒啊，这些疾病反反复复的容易发生。再有肥胖以后呢，这个血液粘稠度也增高，血尿酸也高，肝脏容易得脂肪肝也高，这些发生以后对于我们的代谢，身体的全面代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促进了，再加上血糖高，那就使着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啊雪上加霜。再有呢，这个脂肪如果高胖，脂肪堆积的多的话，糖尿病就发生不容易控制好血糖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现象出现。因为这个有很多的科学家就做过这样的试验，就用这个试验的大老鼠来做试验，12周的时候这胰岛素分泌都下降，30周以后这个胰岛的 B 细胞就发生大量的中性细胞的堆积，中性脂肪细胞的堆积，然后呢就这个形成了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如果再反过来，再把这个他们这种大老鼠呢分成两组，一组是低的，用低脂的一个饮食，然后呢另一组呢还是这个高脂的，就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高中性脂肪血脂的诱发胰岛素分泌异常和胰岛素抵抗的危险性呢就增加。所以这个脂肪的多少，肥胖了的以后的人呢，胖的人呢，没有一个说我脂肪不多的，都是脂肪超标的。那么这样情况下呢，就容易形成糖尿病。而这个糖尿病的形成啊，现在的研究证明了脂质的代谢对于糖尿病的发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如果你把这个你平常吃东西的热量，因为一般的来讲啊，我们原来都是这个脂肪占热量的30%，总热量的。但是呢，因为糖尿病的发生，明确了这个脂质的代谢对于糖尿病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脂肪的热量在我们身体内减少到最少，你比如减少到你只占15%，甚至于10%，这个糖尿病病人呢，他的症状以及他的各项指标可以明显的减少，可以明显的好转。而我们要预防糖尿病呢，在控制脂肪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让它在整的总热量中，占的比例小，那么也会很好的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在我们祖国医药宝库中啊，它有悠久的文化，也是一个精品。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在古代就知道灵芝，用了以后，鹤发童颜，然后啊，可以延年益寿，然后是让人的这个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那这种好处呢，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呢，就对这个灵芝呢非常有好感，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可以长寿。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现代科学证明了，灵芝用了以后，对于我们这个人体，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双向平衡的状态。能够呢让我们这个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虽然是很短短的16个字，但是把我们现代科学研究对于灵芝的认识，就说的是比较透彻了。那对于我们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到了李时珍时代呢，就对于灵芝，对我们用了以后对人体的非常好的作用就有更详细的描述，就说它用了以后啊，可以补益五脏之虚。我们知道很多疾病啊，跟衰老也有直接的关系，而衰老跟很多疾病也有互相啊，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关系。那么灵芝这种能够非常好的让人延年益寿，能够益气补虚，那么这样的作用呢，就使得我们呢，在预防疾病上，特别是预防一些代谢性疾病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现代科学研究呢，已经证明了灵芝里头含有丰富的蛋白啊，高分子的水溶性灵芝多糖啊，还有3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以及多种的这个微量元素，那么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B 组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在我们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它就能够平衡免疫功能，消除我们身体里头的非常不好的物质，比如净化血液啊，降脂降糖啊，稳定血压呀，这样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完善。所以在用灵芝的过程中，我们知道灵芝里的灵芝酸它有非常好的作用。这个灵芝酸呢能够很好的维护我们的肝脏，特别是呢它还有像这个灵芝多糖一块儿，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身体的脂蛋白酶的活性，促进脂肪代谢，消除多余的脂肪。特别是灵芝里啊还有锰元素，锰元素跟我们身体里啊，特别是我们腹部脂肪可以的胆碱，它可以结合，结合的结果呢就能够消除我们腹部的脂肪，那这也是灵芝里头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用灵芝以后啊，灵芝酸呢又能够降脂，比如降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有一个抗动脉硬化的作用。糖尿病的病人在用了灵芝以后呢，他就能够比较好的稳定血糖。你比如像灵芝多糖，能够使得我们促进我们胰腺胰岛的贝塔细胞，它损伤以后，灵芝多糖可以促进它自我修复的能力，让它恢复它原来比较好的分泌，量足生物效应能够达到标准的胰岛素。同时呢，像孢子粉，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达到这个高的水平，这样来降血糖。那灵芝多糖呢，灵芝酸呢又能够抑制脂肪的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能够抑制我们的肠管减缓葡萄糖的这个吸收，这些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使这血糖稳定到正常水平，而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啊，最主要的指标回到正常以后，使着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肥胖啊、还有这个一些高血压啊、一些冠心病啊的并发症啊，能够得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